好好爱我。 街头 相爱，请给我机会。如果我错了也承担，认定你就是答案。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，相信自己的直觉。